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二早上清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 每次一講起表白大忌咧，我就會諗起呢、這個。 佢咧係講嗰啲土味情話，咩意思啊？就係話啊，如果呢個世界上兩個人，一個叫我愛你，一個叫我唔愛你，咁如果有一日我唔愛你死咗啦，得翻邊個咁樣咯？ 哇，真係靜咗。 係啊， 逢星期六下晝3點至5點， 150遇上170，新時代奮鬥者，你傾極都傾唔停。 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让我们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逢星期日个晚上我哋就会重聚㗎啦。咁当然今晚都唔会例外啦。我哋现场直播緊嘅係香港电台第二台嘅2000靓歌再重聚。当然我哋有钢琴有吉他，都係现场嘅音乐声音。我哋又有坚哥啦，同埋阿志伟。咁佢两位呢都会经常都会喺我哋嘅乐队嘅 band 台上面出现。不过今日呢最重要呢就係呢一个嘉宾啦，咁啊，点解叫做靓歌再重聚呢？其实呢啲要靓歌，要揾个唱靓歌嘅人啦。第一，第二咧，重聚咧就要揾老友啦，因为叫重聚啊嘛，即系以前系经常见嘅。不过今晚又琴晚又咁啱又见，唉，真系。我哋嘅特别嘉宾咧就系林志美。 Hello， 各位大家好，大家食完饭未？ 系啊，应该睇下钟9:08啦噃，应该食咗噶啦。 系。 你平时都系个即系个作息咧，都系好正常嗰啲啦，早瞓啊， 唔系 早起啊， 唔系咁样嘅，唔系嘅，好弹性处理嘅。其实我不过都开始越嚟越都系早食饭嘅夜晚，系咯。 即系因为平时同你倾偈咧，即系喺啲饭局嗰度咧，你对饮食都好。 好有研究啊，直情係啊，即係好注重自己嘅飲食啦，甚至乎啲美食啊，嚇你都會啊，去邊度可以食到呢啲好嘢啊之類，都鼓勵唔到，因為以前認識你咧，即係大家唱民歌，你仲係細個啲嘅啊，咁啊估唔到即係咁多年後咧，我哋可以喺呢度重聚。而今晚咧，我都好希望喺二千靚歌咧，同阿林志美啊，因為林志美咧雖然好熟，但係唔係太多嚟我哋嘅節目嚇，唔算太多。 仲話唔多？ 唔多咁多年啦，你數得出㗎？ 但係每一次都唱好多首歌嚟。 咁啊係，一次報復式㗎嘛，所以今晚都要報復式㗎。所以報復式咧，即係我哋由而家唱到十二點啦，好嘛？ 啊， 咁啊你唔好走住。咁啊十二點意思即係咧兩個零三個鐘咧，好普通啫。好容易就完噶啦， 系 啊，因为即倾下偈，即系 casual 唱下歌，唔系演唱会啊嘛，而家系咪？ 我平时有时都唱四五个钟。 吓、啊，你咩环境唱四五个钟？ 啊，冇都系咁样唱下，即系有时饿歌饿得耐就会。 唔系你喺咩环境？即系唔系唱 K 啊，又唔系诶，点解会即系咩情况咧 ？K K 系啦 ，K K 地即系喺个。K 房嗰度咁样咪喺度盲唱， 即系喺朋友屋企度唱下。 哦，系唱 K， 咁啊几好嘅。今晚嘅环境都系咁啦，好似喺朋友屋企。 我头先都喺朋友屋企，即系状态唔系咁好啊。依几日即系天气转啊，有少少话着得太少衫啊。咁咧就啲朋友好啊，咁通常都会咁啊邀请我喺屋企度食下饭，开下声先啦。今日咁样开下声， 可以唱下咁啦。 哇，跟住有炖汤饮添。 哇， 咁所以头先本来咧就真系冇乜气力。咁但系食完餐饭之后， 唉、哎，你系衰啦！你琴晚贪靓啦嘛，我哋去饮啊撞到啊，将啲烟诶同阿碧心结婚啊嘛，我哋而家要去饮啦。咁你即系啲女仔就贪靓， 唔系啊？之前嗰两日冻啊，冷到少少啊。 啊，好几唔紧要，我哋今晚咧就好真情地咧去听阿林志美嗰啲冷亲感冒少少嘅声音吓，咁、啊比较亲切，因为平时录唱片啊、灌唱片啊或者演唱会啊，都唔会听到呢一种亲切嘅声音。诶、哎，唱只歌，我哋开始先啦，开下声先啦。 好啊， 想今晚开心啲，不如唱《欢乐今宵》。 好啊， 唔系再会嗰只话，系《 欢乐今宵》开始。 开始嗰只。各位朋友，今日我哋特别嘉宾系林志美。 实承受不了，欢乐急笑，虚无缥缈，再没余地继续缠绕。谈情一世，发现愿望极渺小。 今宵当然呢只歌初初出嘅时候咧，都好耐噶啦，古巨基呢只。 系啊，我有录，我有翻录呢个 cover。 系啦，系啦，你有 cover。当然嗰对 arrangement 咧就唔同晒啦。 嗯。 咁啊，当年咧，大家都好期待，咦？点解会改个名叫《欢乐今宵》？因为《欢乐今宵》呢个名即系太深入民心啦，即系全世界都即刻谂到 TVB 嗰个综合节目啦。因为我哋都系咁成长，细细个。有咩做呢？梗系屋企睇，食完饭就睇电视。我唔记得咗《欢乐今宵》嗰阵系几多点钟开始啊？好似九点。 我都唔记得。 系啦，即系佢又转过嘅，即系佢有第二期嘅《欢乐今宵》嘅，但系第一期咧就即系梁醒波啊，即系波叔啊，肥姐啊，嗰个日子应该系九点钟，我好似唔知做到十一点咁样，应该两个小时，每一日。晚晚都是这样。 是好像陪住陪住怎么说呢， 陪住 成家人。 成家人啦，吃完饭就看啦。所以深入民心，但是呢难得的古巨基将你的歌改了做欢乐今宵，所以这歌即刻会 hit 的。记得晒个名字。但是当然不是欢乐今宵再回那只啦。那只替人都识唱的。欢乐今宵等等的古家辉社。是。啊。识不识唱本来今朝晚安歌， 唔系因为佢哋又好得意，佢哋因为咧最尾系搭唱 啊， 但系因为有人俾个 key 佢哋，咁所以佢哋有自由 key， 系每次个 key。咁啊有男有女啦，有啲女仔系高低仔吓，死啦！突然间唔记得点样开头嘅嗰只欢乐今宵，欢乐晚安歌， 系啦系啦， 你唱点样嘅？ 啱啱 key， 咩 key 都得噶，你唔好弹钢琴就得噶啦，坚啊，清唱嘅。哒哒滴哒，我开个 intro 个哒哒滴哒，欢乐今宵再会，各位观众，停一停先，然后咧 我哋应该唔好唱住喎。 系啦，原来全世界咧就系咧，即系扯高个 key 啦，哇哟，有啲人就震晒音啊，咁样 几得意 啊，有啲系唱和音啊，咁样好笑噶，咁但系呢啲都系。我都唱过好多好多好多次，因为咧好多时候咧，以前我真系几细个就唱《欢乐今宵》唱歌嘅，即系我未入行嘅，直情，即系我未灌唱片之前咧，我 点解你会唱呢首歌？ 因为我喺度表演咯，表演咧我就成日压尾嘅。 哦， 咩叫做点解会成日压尾咧？因为啲大嘅歌星咧就要赶场，咁啊唱晒先嘅，咁然后咧我呢啲咧就要嚟嘅。补啦，咩叫补咧？就摆尾咧个好处嘅就系可长可短，意思即系话你成只歌，你好彩咧成只歌唱晒，但有时咧个 overrun 啊，即系超时啦，一超时咧嗰个 FM 我哋叫做即系长舞咧，佢就翘啦，翘啦，咁嗰条 band 又睇到嘅，又即系上面导演就嗌落去，哎，而家就远啦，远啦，远啦，咁样咧， 即刻补呢首歌。 咁，不如我唱下，唱紧呢只歌咧，唱到一半，咁佢哋对 band 就会识完噶。咁啊完咧，啲人就冲晒出嚟啦，啲主持啊，咁啊何守信啊嗰啲咁啊，咁我唔嚟，哎，我哋一齐唱晚安歌咯，咁样。 即系直情喺《欢乐今宵》嗰个节目入边。 系，梗系啦，唔系录影噶，以前全部唱 live。我是全冇录过影嘅，以前直情，因为我都唔兴噶嘛嗰阵， 而且歡樂今宵的節目裏面， 即是現場直播的，慢慢 是啊，慢慢現場直播，很犀利的，即是裏面有些， 我記得是有些即刻即時賣廣告， 是啦，有排講啊，這些真的掹翻掹翻啊，即係以前那些舊拍檔出嚟講，你嗰啲住即係現場賣廣告，揸住個 product。 是啊， 揸住个产品咧就喺度摇晒只手咁样，手啲手震震咁样咧，啊有啲心即系会一个唔觉意咧，即系讲个跌咗个，即系好虾碌嘅，即系但系好好笑， 系 即系执生执得，所以佢执生咧就系嗰阵 好叻咯，我觉得 发明嘅， 真系好。 咁有时你哋知啦，佢哋嗰啲念嗰啲广告稿咧，即系一早话要念啦，一早俾咗稿佢哋啦。咁、但系你紧张得滞，有时急得滞，或者啱啱在外面傾緊偈，或者去完洗手間咧，哎，到你啊，到你啊，到你啊，嗰度 空白咗， 系啦，突然間即係嗰度發台灣啦，唱歌都有啦，何況講廣告，廣告佢冇得作噶嘛，即係一定要林志美最靚，林志美最好咁樣，咁佢講咗 咁嘅廣告好啊， 咁佢係講咗林志哎咩話咁咪死啦， 咁 rap 咪算咯，而家咪 rap 出嚟林，咁你林志美。 咁影咧又走出嚟，哎呀你漏口啊！即系嗰啲，我嗰个全部执生嘅，系非常之即系精彩，我觉得。即系尤其我喺现场，虽然唔系我讲，但我睇住佢哋咧，真系我哋都忍唔到笑嘅，有时吓咁啊，咁诶，仲加上好多其他嗰啲艺人咧，可能即系中意玩啊，即系整蛊其他，即系你讲广告啊，我就喺侧边整蛊你。引你笑啊！ 好大壓力 嘅，好大壓力嘅，唉，總之好。 不過可能喺而家係一個 gimmick 嚟嘅。 如果而家做到咁啊，真係好嘢。 而家係個 gimmick， 唔知點解而家唔冇人夠膽。 可能錯啊，或者搞笑咁啊，突然間嗰啲係突然間個位啲人中意都唔定。 而家好多電影都係啦，臨尾嗰啲 NG shot 嚇 ，NG 嗰啲。 我都好中意睇啲 NG shot， 我覺得好笑，仲好笑。 嗰人啊，真係好奇怪，好中意睇人哋即係。哈碌啊！睇人哋搞错咗啊！咁样唔知点解咧？呢啲人性嚟嘅。诶、唔好啦，我哋今日咧同阿林志美咧，我好想即系唱一啲咧即系大家都未必会 expect 到你唱嘅歌咁啊。第一啦，第二咧就系随心所欲，因为你灌过好多唱片啦，有时啲hi-fi 唱片嗰啲啦，都随心所欲将一啲旧歌、人哋嘅歌吓、啊，即系。就再次重新編排翻唱，咁都好玩嘅。 系 咁，所以今日咧，我呢一邊咧，我就唔知點解咧，我一見到你咧，同你一齊唱歌咧，就會彈曬啲福喪出嚟。因為我都唔係經常都會可以喺度唱好多好多，即係唱中文歌居多嘛，唱啲英文文歌啦，中文都唱嘅，即係全部我唱文歌，你就咩唱咩都得。 我哋今晚梗系要唱啲文歌啊、诗歌啦，我哋回应翻， 难为难得啊，真系 嚟紧12月15、16号，我哋嘅 我好难得可以同你拍档，真系，系即系好耐好多年啊，虽然识咗咁耐，咁不如你唱一只文歌嚟，即系攞翻呢个情绪先啦。呢个歌叫做竟然你拣到啊，我都好奇怪。Turn Turn Turn 咧系以前一队文歌队咧。即系 folk rock 民歌队啦，系 the birds。 因为呢首歌咧，我系回应翻15、16号，我哋嗰个叫诗歌民歌，咁入边有啲诗歌噶嘛。咁、哦、呢首歌其实咧，佢讲嘅系 Bible， 圣经入边一个传道书入边嘅嘢嚟嘅。 即系既是诗歌又是民歌。 冇错，所以 听一下先。呢首歌叫做转转转 ，turn turn turn。 To everything, turn, turn, turn. There is a season, turn, turn, turn. And a time to every purpose under heaven. A time to be born, a time.Season 呢、这个歌我其实好细个都识噶啦，咁我又唔好知道原来系嗰阵一路以为系一只普通民歌，即系觉得呢、这个世界都系转转转啦，好似地球咁继续转。原来即系你头先讲就 系， 系啊，系诗文歌嚟嘅， 冇错，生有时，死有时，即系世界都系有一个 轮回咁样， 一个序，一个秩序喺度嘅。 系啦、我而家跟住咧呢只歌咧就都有一个好大嘅对比嘅。意思咧，个歌嘅面啊，叫做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哇，好靓啦，系咪？但系其实咧，佢系一个喺监狱里边嘅人，一个幻想，希望佢快啲翻屋企，可以脱离呢个监狱啊，咁样嘅啊。咁所以呢一只唔系一只好田园山水嘅靓歌。 系。 The old town looks the same as I step down.From the train, and there to meet me is my mama and papa. Down the road, I look, and Darren's Mary, hair of gold and lips like cherries, is good to touch the green.Green grass of home. Yes, they come to meet me, arms reaching, smiling sweetly. It's good to touch the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The old house.It's still standing, though the paint is cracked and dry. And there's that oak tree that I used to play on. Down the lane I walk with my sweet Mary, hair of gold and lips like cherries is good.The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Yes, they'll all come to meet me, arms reaching, smiling sweetly. It's good to touch the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It's good.Touch the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这个都是他一个期待来的，希望可以快点离开个监狱，就回去屋企，回去故乡见晒他的亲人。九点半新闻报道后，我们继续有林志美和我们二千靓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现在有陈晨报道一节新闻。神舟十四号三名航天员结束为期183日的任务，晚上安全返回地面。载着航天员的返回舱在晚上8点前和飞船推进舱分离，在进入大气层和穿过黑障区之后，在距离地面10公里的上空成功打开主伞，并在晚上8点09分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负责返回舱搜救回收的人员亦都迅速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在着陆15分钟左右之后打开舱门，航天员亦都报告感觉良好，并在接受现场医监医保人员检查，确认状态正常后出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其后发布消息，宣布神舟14号载人飞行任务再得取得圆满成功。首先出舱的是担任指令长的陈冬，这次是他第二次升空，累计在轨时长超过200日，创下中国航天员的纪录。陈冬表示好高兴返回地面。西环德辅道西近水街发生怀疑爬棚架入屋爆竊案件，警方拘捕一名49岁报称建筑工人的男子。案发在上星期三，事主回家时发现住所有被搜掠过的痕迹，单位内现金、金色电子产品及银行卡被盗，涉款大约55,000元，而单位的门窗没有被撬开过的痕迹。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当日有人乔装棚架工人进入大厦，并透过棚架爬入屋内爆窃。追查后确认犯人身份，在其屯门的寓所将他拘捕，并起回大部分的赃物。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在国家宪法日座谈会说，香港连通世界被视为本港优势，但本港要将其看成使命，是使命必达的奋斗。认为本港的定位应该是心怀祖国，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克服与西方竞争，有抵御外国种种压力的底气。谭慧珠说，一定要完整准确贯彻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确保管治权牢牢在爱国者手上，使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明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二早上清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电信诈骗老是常出现，一个二维码，哎，你就中招啦！ 呢啲网站全部都系伪造噶。 系啊，做呢个二维码入去嗰阵，实际上已经入咗骗子专门为佢而设嘅网站。 啲钱嚟到呢步就冇办法查啦。 就算我哋喺国外，都追唔到噶啦。 想了解多啲，咁就要睇《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妈咪啊，我昨晚发梦啊，梦见我飞咗去博士嘅奇妙花园啊，跟住咧仲去咗未来世界添，跟住咧就俾你吵醒咗啦。 哎呀，我唔叫醒你啊，你又点会准时翻到学啊？ 今晚我可唔可以继续发埋呢个梦啊？ 诶，你估我识变魔术嘅咩？不如我带你去睇呢个表演啊吓。 其实今次上天下海玩转奇妙颠倒世界呢，就是在两个场地举行啦，一个是古迹嘅是前北九龙裁判法院啦，另外一个呢就是长沙湾社区中心嘅礼堂里面去进行一个演出嘅。我哋今次嘅故事呢就会是有个跳落号嘅火车，咁就会带领所有观众呢去一个奇幻嘅旅程啦，因为我哋里面呢会集合咗香港一啲嘅小故事啊同埋游戏。咁另外呢我哋都会有一个神奇嘅未来世界，有博士嘅大花园，上下颠倒嘅动物园，同埋有唔同嘅互动，大家可以去喺当中去体验嘅。特别系一个沉浸式嘅环境剧场，就可以喺当中咧跟住演员去游走到场里边唔同嘅演区啦，有好多唔同嘅互动元素配合住剧情去有唔同嘅变化。咁喺个故事里边咧，除咗可以认识到旧香港之外咧，亦都会体验到我哋对未来世界嘅一啲嘅幻想啦。 唔该晒跳乐剧团艺术总监及科技展览演出策划黄启敏。 上天下海玩转奇妙颠倒世界，12月16至30号，地点前北九龙裁判法院以及长沙湾社区中心礼堂。详情请浏览跳乐剧团网页 janeislandtheatre.com。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电信诈骗老是常出现，一个二维码，哎，你就中招了。 这些网站全部都是伪造的？ 是啊，扫这个二维码进去那阵，实际上已经入了骗子专门为他而设的网站， 啲钱来到这步就没办法查了。 就算我哋喺国外都追唔到㗎喇。 想了解多啲，咁就要睇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其实你有点烦恼，老朋友不必伪装真好， 反正大家都知道经济不好，过日子何必逞强，赶不上变化就停下心伤， 至少还要老友在身旁靠一靠，世界变了不该再拿着过去拼命回想，别了他就就会内伤，心情也需要晒太阳，看开吧，就让重要的人去赶场，我们一起喝杯下午茶，记得你要多点糖，我也想来块大蛋糕，那就让 醒不了，就有新的力量，我就会不一样。你从来不让我失望。 一个小提琴喺度伴住咁样诶，饮个下午茶咧，真系好写意嘅。头先就系林志美同埋竟然咧系鲍比达，竟然系 Chris Babita 开金喉。 系啦，佢系咪第一次唱歌？可能 第一次录音， 录音唱歌 唔系啊？平时可能 系我冇听过佢唱， 系啊，可能未听过。 咁啊，即系好似琴晚咧，我哋去嗰个饮宴一样啦。咁啊 ，Johnny Yim 啦，即系香港好出名嘅一个音乐家吓，音乐人，我哋入编曲作曲。咁咧就结婚啦，终于吓四十五岁结婚啦，佢话。竟然咧第一次开金口，作咗只歌 嘅，我就听过佢唱歌嘅，只要唱到。 系啦，咁但系佢好认真地咧作咗只歌吓，连个新娘咧都未听过。咁当然啦，里边啊真系浪漫到不得了，真系系爱到你。即系尽晒嗰啲，好即系好感动只歌。虽然我系第一次听，冇人听过嘅只歌，咁啊非常之 romantic， 就送俾佢新婚太太嘅一首现场唱嘅歌。不过头先啲下午茶咧，真系Chris Babita 同你好夹。 唔系因为嗰次系同佢做一只专辑，咁所以全部个专辑入边嗰啲歌都系佢编嘅。 系啊， 咁我特登去台湾。 在台湾录 一个月，系啦，好开心。 就因为就系录呢张唱片， 系啦，咁就所以系啦，大家都有火花， 哦， 系啊。 我谂呢啲火花真系真系一可遇不可求，系缘分嚟。 好开心，即系做音乐嘅时候，即系大家都做得好开心咯。呢个专辑 系啦，咁啊，即系非常之有。即纪念价值嘅一只啦，而家我睇翻你嗰只唱片啦，里边啲歌咧，都系好多系新作，有啲系好旧，即再重新编晒，好有新嘅。 因为呢个呢只专辑系即已经有一段时间咧冇录专辑嘅，咁变咗有好多新嘅元素摆咗入边啦，即系好多我以前未试过唱嘅元素都摆咗入边，咁所以。 是 很 开心。是啦，音乐就 Chris Babita 就源源不尽啦，即是他一个很资深很资深的即是香港的音乐人。但是在歌词上面呢，我想都因为这两个字的啦，差不多大部分的歌呢都因为爱情这个字。一定不 love 呢好像写不到歌词这样。因为这些歌如果要感人呢都是情歌好。林志美和我们现场唱因为爱情。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Oh my darling, you were wonderful tonight. Yes, my darling, you were wonderful tonight. Wonderful Tonight， 那首歌原本都是有 Wonderful Tonight 里面的， 因为呢这个是、Karen Mok 莫文蔚，他有一个好像一个 live 的现场版、 哦、他就将他 rearrange 就加 了是的，加了一段的吉他、 哦、加了吉他和 一张 是的，很 match 意思都 match 了，加了 Eric Clapton 的歌入去一几句这样，因为爱情这件事就多谢爱情，因为如果没有爱情这两个字，我想我们唱歌都很难揀到很多的歌我就好一点就是唱很多田园山水的民歌，但是如果一般流行曲没有情歌就真的大家都没歌唱那么齐， 不过因为、即大家都很需要爱， 这个真的、任何人不是人都可以， 狗狗都要最 爱， 动物都要相爱噶，全部都要嘅。而家已经讲到就系啲科学家话，你要同啲植物倾偈。 我真系噶，我都有种过少少嘢，我唔系真系好叻嗰啲，即系种过少少嗰啲。咁我真系会日日即系去成日种花，即系有时同佢倾下偈咁样。 即系好似系啊， 靓啲 系啊，系好真系好好多人咁样讲嘅， 系啊， 觉得系真嘅直情。咁当然啦，你嗰个爱心，就算你唔讲嘢啦，你同佢淋啲水俾佢，佢先会靓噶嘛，系咪？ 系。 咁以前嚟讲咧，而家容易啦。不如我想话，我将呢啲爱传俾你咧。讲都唔使讲，用个手机揿下得噶啦，揿两下你已经收到，就即刻要弹翻转头，我唔要之类。咁但系以前嗰个年代，我哋细个咧，我哋啲长辈啦，即系我啲大家姐啊，甚至乎即系上一辈嘅人啊，真系写信。你细个有冇写过信俾人啊？ 我记得有嘅，都系写，但系即系成人哋寄俾我咧，我就成日都好耐都唔系，我系储埋一次，即系唔系即时回咯。咁跟住人哋有第二封信嚟，我又未写翻第一封信，咁跟住储埋，最终系冇寄到。 以前好兴嘅，咁啊，其实我觉得好有味道嘅呢样嘢，又浪漫咧，又睇到你嘅不足啦，系咪啊？咁诶，同埋即系你用嘅信纸啊，甚至乎有时有啲女仔咧，我。隔篱台嘅即系班房嗰啲同学咧，嗰啲信纸有香味嘅，都有嘅，有啲有公仔啊啲咁，咁啊可以即系感受到好多嗰个人嘅真性情，就唔系就咁样喺个电话度揿几只字俾你就算。呢首歌就叫《Seal to the Kiss》，话佢贴嗰阵咧唔系用胶水贴，用个香吻黏住封信寄俾你。We gotta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Darling, I promise you this, I'll send you all my love every day in a letter sealed with a kiss. Yes, it's gonna be a cold, lonely summer, but I'll feel the emptiness.I'll send you all my dreams every day in a letter sealed with a kiss. I'll see you in the sunlight. I'll hear your voice everywhere. I'll run to tenderly hold you. But darling, you won't be there.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No end of love we'll miss. Oh, let us make a pledge to meet in September and see it with a kiss.徐徐印进心窝中，这段友谊，缕缕时光流逝，仍深深记着那海一般亲切的笑脸，不会淡忘。随清风飘送温馨，让歌声将心意倾。为青春铺上诗篇，愿你我永没变迁。今天轻松这说歌，这份友谊，暖暖琴声和着，为青春躺下过，如星闪烁泪花，愿一切留住。愿一切留住 ，and sealed it with a kiss。sealed with a kiss， 我嘅中文版咧就叫做愿一切 留住。希望呢啲情意可以经过呢封信或者呢只歌曲留住喺你心中。收到呢封信，就好似有搭咗呢个摩天轮一样，由最低谷嘅地方一转，慢慢慢慢咁转，就转上去最高嘅境界，幸福的摩天轮啊！ 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哭，人间的跌宕。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气重，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惊险程度叫畏高这氛围，怕什么不怕跌低，多侥幸跟你共同面对，时间流逝，当坏世道忽高忽低，心境与胆怯去建立这亲口关系，源头就算意外脱轨，多得你陪我摇曳，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哭，人间的跌宕默默认输，当生命似流连在摩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气重。 幸福摩天轮，呢个系电影噶啦，系刘德华同埋郑秀文啊，讲减肥嗰啲啦， 唔知 系咪啊？有冇人可以证实啊？我唔好记得，我又冇乜记性而家。不过咧，但系我一定系记得摩天轮呢样嘢，即系而家我哋中环都有啦。但中环嗰个我反而未坐过，反而以前嗰啲咧吓，我细个时候，不过你都未唔知细个得滞，或者未出世，去丽苑我哋有嘅，或者咩启德游乐场都有，呢啲都系香港嘅历史嚟啊，即系最先有游乐场呢啲 theme park 嘅咧就系丽苑，

成功只有靠一双手。 叫做信，好简单一个字，信就得噶啦。嗱，系咁啊，当然呢个歌咧，即系鼓励咗好多好多我哋喺香港一起成长嘅朋友。咁啊，以前系一个电视剧啦，本来系日本嘅配音电视剧，不过咧有只我哋香港先至有嘅主题曲，反而日本嘅原装嗰、那个。阿信的故事咧系冇呢只歌嘅，喺我哋香港先至有一个特别嘅版本，就林敏儿作曲，郑国江老师写词嘅，歌名叫做《信》啊。好啦，咁真系信唔信由你，时间真系好快，10:10啦。咁我哋仲有差唔多两个钟头系真嘅。我系 Albert Lang 瑞强，我哋有阿坚哥同埋阿智慧咧为我哋伴奏。当然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是林志美，林志美咁咧就我都话啦，成日都讲我哋可以走埋一齐咧。我嘅回忆咧就系同你一齐唱民歌啦。咁都有幸咧可以即系迟啲啦，下个最后一个礼拜啦吓，系咁可以一齐咧，又唱民歌，同埋你又可以唱好多好听嘅诗歌啦。譬如爱是不保留啦，留翻嗰日唱定今晚唱， 留翻 嗰日唱，好多嘅，即系你仲有好多，即系有诗歌有民歌啦咁。不如如果咁啦，而家我哋怀一旧先啦，你唱翻你以前中意嘅民歌，分分钟咧，我睇到你嗰啲唱片咧，你有啲cover version 再唱嘅， 系 都有唱呢一只， 系 我都好喜欢嘅歌。你点解会中意呢一只歌咧？ 因为个歌词好有意思， 真系写得好， 系 即经典嘢嚟，即 Joni Mitchell。 仲有佢系好似23岁写嘅， 系啊，啲才女多数唔知点解，譬如一个佢啦，另外一个才女咧，我好欣赏就 Janis Ian， 又系咁样嘅，又系即系17-18岁就开始识作曲啊，点都几似你嘅， 玩周瑜， 你都识写，一阵间咪一阵间唱一只你作嘅歌啦，而家唱只。Joni Mitchell 嘅才女嘅作品叫做 Both Sides Now。 kings and jewels and fairy swills, the dizzy dancing way you feel, as every fairy tale comes real, I've looked at love that way, but now it's just another show. Johnny Mitchell 即系呢个作者嘅年龄，真系 don't know life at all 啊，都唔知道生命是什么。即系如果我回想起我嗰个年纪，即系好懵嘅啫，咩都唔知嘅。 但系首歌词，我觉得是最劲嗰个系，就系佢睇到两面嘅嘢。但系原来当我哋人大越大嘅时候咧，我觉得睇翻呢个歌词就系、是。原来我哋以为我哋知嘅嘢，其实我哋都唔知道。 系啦，佢一开始话就，我睇云咧，咦咁样睇又好似似棉花糖，咦咁样睇又似唔知乜嘢咁样，啊似啲木马咁。但系即系原来人生咧，啊，即系用两面去睇嘅时候咧，我原来自己乜都唔知啊，咁啊好嘢。咁啊 ，Johnny Mitchell 系才女啦，咁佢唱亲 Both Sides Now 咧，我哋好喜欢啊。咁但系我又谂起咧，我自己即十几岁嘅时候咧，即少年时代咧，反而佢有另外一只歌咧，无意中咁样咧入咗我嘅音乐嘅历程里边，就系阿陈美玲啊，即系我哋啲师姐Agnes Chan 啊，佢就系凭一只 Johnny Mitchell 嘅歌咧，就即系喺香港爆红啊，直情。就叫做 The Circle Game， 好聽， 系好好，即系又系好，即系点解会咁后生可以写到呢啲歌词咧？呢只歌词又系好，即系觉得又系讲人生吓。佢用一个旋转木马嚟形容呢一个人生。The Circle Game， Yesterday，

佢讲咗好多嘢嘅，咁啊，总之由细讲到大，非常之好。即系如果大家，如果你系中学嘅同学啊，咁我都提议，如果你有将呢两只歌咧去全部学识唱或者了解晒啲歌词咧，都会喺作文嘅时候会好大得益，攞好高分都未定。会有即系嗰啲字一啲都唔深嘅，但系即系佢讲嗰啲情嗰啲意境啊，讲嗰啲人生啊。真系非常之非常，所以好多啲文化界咧都好中意呢两首歌，一只就头先你唱嘅《Both Sides Now》啦，一只咧就系《The Circle Game》。呢位才女叫做 Joni Mitchell， 咁啊都系揸住个吉他咧就录咗呢两只歌嘅。咁后来咧，譬如陈美玲咧，佢先将佢变成咗一个流行曲式嘅，好多节奏嘅。 我后来都有 cover 呢只歌， 都有啊，哦，都系。因为你有个感受啦，你自己喜欢作曲啦，不如咁啦，你作咗好多歌嘅，甚至乎唔系作俾自己唱嘅，有时 系 作俾人哋都有嘅， 系 有一只歌你作俾阿梁咏琪， 系 你介绍下呢只歌啊？ 呢首歌就叫做《爱自己》， 嗯， 咁咧今晚我自己都有重錄呢個 cover， 但係咧我就有少少 light jazz 嘅個版本。咁今晚我哋唱翻一個復復地嘅咁。 嗱，好啊，多謝啊，智慧嘅吉他， 智美嘅智慧， 智慧嘅吉他，智美嘅歌聲，至愛嘅歌。 其實我想哭。为这一出戏，那结果不似预期，但我心明白到这样分离，不必他朝更痛悲，从未松开双手困住你空间心里，怎对数想数讲变做我的真理，世界这么美，我却只懂靠着你，为何没意思我都妒忌，为何没意思我偏偏说起，为何是相对渐无美，经不起每段往昔，日后记起，难道必须等爱情远飞，才学会要怎么爱自己？ 每段往事 更懂得爱着你。 好听好听， 谢谢。 啲字系边个写噶？ 啲字系边个啊？张美妍啊？ 哦，因为佢好出名嘅，作词人张美妍写嘅《爱自己》啊，系啊 ，Sally 嗰只叫信自己啊，同埋都有爱自己， 爱惜自己 系咪？你通常？在什麼情況之下是作的，譬如說是不是說、哎、你可不可以寫一首歌給我，然後你 要有一個壓力，然後交功課，還是你寫了一些歌、啊、覺得好，然後就 send 給他聽，其實是 兩樣都試過的、是啊、但是有時、如果那陣子真的寫得、多了，就自然會寫得多的、 突然間會、就是、 有靈感、 靈感來了，就草定先、這隻我想都是那隻好聽的。十点半的新闻报道后，我们还有很多好听的歌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聯辦主任樂慧玲在國家憲法日座談會表示，要發揮憲法對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引領保障作用，就要做到三個必須，包括必須自覺尊重和維護社會主義的國家主體，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禁止任何組織或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亦都要徹底擺脫殖民統治的影響，讓憲法意識真正深入人心。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憲法是國家的根和本，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特區成立及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的基本法都是來自國家憲法。他又說，有責任就黎智英案關於聘請海外律師一事提請人大釋法。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說，涉及香港國安法的被告，假如在本港未能找到律師接案，可移交內地審理，已經有條文亦都有機制可以做到，但他強調不可能找不到香港的律師處理國安案件。本身是資深大律師的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表示，香港國安法條文指出，除非涉及外國等因素，否則一般來到港，國安法案件都按香港法制及香港程序處理。在迪拜舉行的一項國際舉重賽事播放國歌時出錯，主辦方向香港舉重健力總會書面道歉，表示將保證類似事件不再發生。警方對事件表示高度關注，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展開調查，會就事件是否涉及串謀違反國歌條例或其他香港法律依法嚴肅跟進。處理體育專員鄭青雲表示，香港運動員作出 T 字手勢以示暫停，做法恰當。港協暨奧委會名譽副會長貝君琪之事件令人遺憾，但認為港協暨奧委會的相關指引充足及清晰。神舟十四號三名航天員結束為期183日任務，晚上安全返回地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名航天员在离开返回舱后都表示好高兴返回地面，其中担任指令长的陈东形容，在六个月忙碌而又充实的太空之旅，并有幸见证中国太空站基本构型建成。刘洋就表示，难忘天上宫阙，更念祖国家园，而回到祖国怀抱好踏实安心。又说中国航天永远值得期待。蔡旭哲就表示，经过六个月太空飞行，感觉星河灿烂，一览无遗，希望有朝一日重回太空家园。载住三人的返回舱在晚上8:09降落在东风着陆场，搜救回收人员迅速抵达着陆点，成功打开舱门。三名航天员相继报告感觉良好，检查人员亦都报告三人健康状况良好。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听日沿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二早上清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凌霄叔所饰演嘅方少天，作为怀住航天梦想嚟到航天研制部门报到嘅大学生，一入到航天院，林泽就唔中意佢，揾出长三月事故真相，仲有匿名信事件同埋收图纸事件。作为直接领导嘅林泽，总系故意为难方少天。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今年单车好手全速启动，香港单车节再遇归来。12月18日在香港的城市景致下，踏出无限精彩，全城一起投入单车狂热。请留意当日封路和改道的特别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请遵守秩序。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香港设计中心今年为庆祝成立20周年，举行一系列以设计、构建可持续社区为主题的庆祝活动，当中包括在中环街市揭幕的常行设计展览。 对我们来讲，一个环保意识或者讲的可持续发展，由最简单直接，由物料使用开始，再发展到去一些心灵上或者形意上的理解的时候，我们怎样可以由文化传统和历史那里可以取经，做到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想法，然后也都可以联系社区和不同人，这个是我们今次展览的一个很大的目标。 展览即将在12月15日移师到 PMQ 原创方继续展出，去到出年的1月29日的。大大小小的展品加上工作坊、导赏团等等的活动当然是重点啦，但是转换展区的阶段都值得留意的，因为设计团队在过程之中都坚持实践这个展览之中可持续的概念。听听其中一位策展人陈婉恒的介绍。 当然最容易就是不如我做过一系列的展台，但我们就觉得既然我们要讲环保或者可持续发展这个题目，我们并不需要是这样，因为它里面做的时候设计的时候那个结构，大家可以想象它是好像一套积木这样，它不同的组件可以拆它出来，我们也都可以因应去到一个不同大小和不同个空间不同结构的位置，我们用同一个组件就再从了另外一个模式的空间出来，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玩的 exercise， 同埋亦都我哋觉得很有意思咯。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消灭了踪影。 像风在黑夜里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无方的光亮。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都映在你的我心，你不必爱，无需欢喜，在转瞬间相约了踪影。 一首咁特别版本嘅偶然，阿林志明呢嘢系咪 Chris Ravita 搞噶？都 系 一定系一听就知道，好有风格啊！因为佢自从即系好成功地咧，就将陈百强嘅《今宵多珍重》就用啲节拍，用嗰啲西方嘅节拍，哇！呢一只仲出位啲，喺台湾录嘅， 系 啊，唔怪得，即系要同佢一齐，即系一齐在录音室嗰度度过咗一个月的时间， 冇错。 日日去录音室都好似 好开心，好似翻学咁啊！ 咁都几得意喎，真系几好，几好嘅一个经历。 嗯， 翻嚟以前你应该再重聚啦。大家好，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林志美，我系 Albert。不如咁啊，我唱一只我哋以前电台嘅一个节目嘅主题曲《星空奇遇铁达尼》，大家都还记得麦润手。麦 Sir， 呢只歌叫做《在晴朗的天空下》。 张开眼中一扇暖暖的窗，驱走这赤地里的荒凉，从大地头上初升的朝阳。照出一个永远方向，懂得爱心，知道怎么分享，不枉爱过活过这一场，谁亦是同样奔波与骄阳，人潮从来没有足长，人和人年和月都太类似，无论怎么都只活一次，晴朗的天空中找到生息的真意，人才能无悔旧事，在人潮和围墙下展 一双手总是可以，晴朗的天空中跨过彼此的疆界，连潮流亦会转移。一早决心将我爱笑的心感染世上爱哭的人，曾立下宏愿，可不可都能唱出真正壮阔声音？关心爱心，仿似最美的灯，终于会照亮远方的人。如未尽全力，怎么可消沉？能抬头，凡事也可能。人和人，年和月都太类似，无论怎么都只活一次。晴朗的天空中找到生息的真意，人才能无悔旧事。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晴朗的天空中跨过彼此的疆界，连潮流亦会转移。晴朗的天空中跨过彼此的疆界，连潮流亦会转移。 有一个新的版本，有一个电吉他同埋坚哥嘅钢琴，当然嘅歌就叫做《在晴朗的天空下》。 你唱就好熟，我就好熟啊个 melody。 好熟啊！其实呢个歌原本系国语嘅。 系啊，我 啊就系、是、成班人啊，罗大佑啊，李宗盛啊， 好听， 系啊，同埋啊，几好，好多个嘅系啦。系好，即刻识啊！ 一听到呢段就好似好想一齐摇啊！ 系啦，咁系系啊，好好嘅一只励志歌啊，写得好好，我觉得。佢原本叫真心英雄啊嘛。 啊，系啊。 系真心英雄，系啦，就读国语嘅台，系啦，就四个人一齐唱嘅，有成龙添嘅， 嗯， 啊，有周华健，系咁。但系在晴朗的天空下咧，我哋因为粤语啦，同埋我哋嘅。唱听得多的主题曲，我就喜欢这只多一点。 嗯 啊、anyway, 我们今天就可以即是什么歌都可以选择。尤其是林志美上来他自己喜欢的歌的种类都很多。啊、我估不到你揀什么歌，跟着你自己揀一只。 我自己揀一只，好啊。那我揀一只，我等下想想先。哦，我都 cover 过的这首歌。原本是阿 Lam 唱的 OK 追忆 哦，很喜欢这首写得真好，林振强写的歌词 是很感动的歌词， 爸爸的一只歌。 童年在那泥路里伸颈看一对傻把戏艺人，然而待戏班离去之后，我问为何木偶不留低一丝足印，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从前在那炎夏里的暑假跟我爸爸笑着行，沿途谈谈来日我的打算，首次跟他喝淡酒。然而自他离去之后，我问为何下变得如冬一般灰暗，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 日在我心留低许多足印，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现仍在心内逗留。 名当然叫做追忆，追忆父亲的往事，非常之感人，而且咧都系好导入，尤其是男仔啦，咁诶，即系我自己一路都听住你唱个歌词咧，都会一路跟住，咦啊，同老豆第一次饮啖酒， 我都有啊，因为因为以前咧，我爸爸好夜放工噶，咁佢翻嚟咧，咁佢都要做少少嘢，咁我哋咧就会，我同哥哥会陪佢食宵夜嘅，咁食少少宵夜，跟住咧有时会陪佢饮啖啤酒，所以好细个都识饮少少啤酒， 即系其实就 好温情， 系啊，好温情，好温情，因为即系陪佢饮啦， 系因为有时佢夜放工，咁我成日都会好挂住佢，咁所以佢翻嚟，咁我同妈咪就会等佢放工， 哇，真系 sweet， 呢啲都系即系。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到嘅， 所以一睇到呢个歌词， 想 喝啖酒咁啊，好感动。 咁啊，林子祥嘅歌嚟嘅，跟住落嚟咧，我哋系唱翻下啲即系往日情怀啦。先唱英文，英文咧就好旧啦。嗰、那个原唱嘅女歌手叫 Skeet Davis， 咁咧呢只歌我都好中意嘅，甚至乎当然我有唱啦，咁啊有中文添嘅。亦都以前咧就本来流行曲嚟咁，但系我哋就当民歌咁唱，因为呢只好民歌味道嘅歌，系人都听过嘅。 好耐未唱过，唔知唱唔识唱？ 唔识唱唔会嘅，因为如果唔识就世界末日噶啦。歌名就叫做《世界末日》。 Does the sun go on shining? Why does the sea rush to shore?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Cause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Why do the birds stars glow above?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It ended when I lost your love.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I wonder why everything's the same.My heart go on 倦极难眠，无所眼前，怕记某夜某冬天，寒风中你的身影已渐远，便开始每夜受着脸，寂寞盘旋，梦境再现，我再跌坐某冬天，谁的眼光有点痴，带着怨，任抑郁于脑内打转，我实在抗拒看见星光灿烂，像笑着我抱拥着虚幻，我总会习惯望倒影说聚散，尽掩饰困倦流泪眼，若是无缘，月怎会圆，这晚高高挂于天，人仿佛已不懂得冷或暖，像呼吸与吻别中断。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It ended when you say Goodbye End of the world， 唔使咁大件事嘅，唔使世界末日嘅，都系失恋啫，唔系真系打仗世界末日。一只好出名嘅经典金曲《The End of the World》，短短地唱一只短短地嘅歌，送朵玫瑰花俾你，林志明。 好啊。 呢个歌咧就叫做 Paper Roses， 不过对唔住，我啲鲜花档全部闩咗门。好，你知唔知呢只歌？即系有冇听过？以前咧有佢一对兄妹，一个叫做 Donny Osmond， 一个叫系咩叫咩？系啦，冇错啦， 我净系识唱两句， 系啊，好出名嘅。佢两姊两兄妹唱嘅，另外个妹叫做 Marie Osmond， Paper Roses。啊，你系啦。 I realize the way your eyes deceived me With tender looks that I mistook for love So take away flowers that you gave me and send the kind that you remind me of paper roses paper roses oh how real those roses seem to be but they'reLike your imitation love for me 再来一个 Paper roses Paper roses Oh how real those roses seem to be But they're allYour imitation love for me Like your imitation love for me

热情就算枉费，柔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这首歌大家都很熟悉，叫做《总有你鼓励》。哎呀，多谢你哋鼓励咗两个小时啦，因为三个小时嘅节目咧，一路要希望你喺侧边，同我哋一齐分享呢啲靓歌嘛。咁啊，亦都好多谢今日嘅特别嘉宾啊，林志美啊 ，Samantha。咁咧，佢有好多歌，大家都好熟悉嘅，啊，一阵间可能都会数数出场，但都会唱唔晒，咁啊，希望可以尽量啦。咁啊，有一只歌咧，我都大家都好想去唱嘅。咁呢只歌好得意喎，呢只日本歌改编咗当年你嗰个中文版之后呢，有第二次第三次 hit 过。咩意思啊？你嗰阵係 hit 咗一次啦。咁然后呢就有一个劇集啦，叫做咩话咩 M, M Club 啊，系啊 ，M Club 啊，即系无线嘅电视剧集咧，用咗佢嚟，即系里边咧用咗又 hit 咗一次。咁而家最近咧啊，呢个叫做严明，唔系严明，系嗰个爆炸装 啊，曾比特， 曾比特啊，又再喺呢个即系 TV show 嗰度选唱咗呢只歌，咁啲人都好中意，所以今晚咧都请阿志美咧。即系重温我哋全世界人嘅初恋啦， 好 争啲你唔唱我唔记得噶啦。 处后亦从来没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落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面，可爱的一个初恋，轻快的感觉飘上面，可爱的一个初恋，轻快的感觉飘上面，一个错恋， 希望每个人的初恋都咁可爱啦，吓咁轻松愉快啦。不过多数都是嘅，都话明系初恋啊嘛，未试过恋爱，哇！突然间咧，原来恋爱是咁开心嘅。不过当然都是往事啦，因为而家大家听紧嘅朋友咧都是啊，系啊，我嘅初恋争啲都忘记咗啊，都未定。不过亦都可能会有啲咧系，即系而家两公婆咁样一齐听嘅，咁啊更加啊甜蜜啦。谂翻你以前嘅初恋系点嘅咧？每人嘅初恋都有唔同，可能都系听紧林志美唱呢只歌，然后买咗只咁嘅碟咧，然后即系一齐听，然后就先至拍拖结婚咁都未定嘅。 可能真系有嘅，我啲朋友真系咁嘅。 真系噶，歌曲咧真系撮合咗好多嘅初恋不得志，直情系即系一生嘅缘分添嘅。啊，好多都系嘅，尤其是以前啦，咁啊拍拖除咗睇电影、听演唱会先至容易啲吓，即系一齐。熟落噶嘛，咁啊，同埋咧会一听到啲情歌咧，就更加直情喺嗰个即系未完场咧，已经啊两情相悦都未定。多谢阿志美嘅呢只初恋啦，令到好多啊当年嘅初恋咧，都而家可以回忆翻。不如咁啦，另外一只情歌咧，先至呢几年来咧就最 hit 嘅，喺全世界咧讲紧，就是 Ed Sheeran 嘅，即系嗰个天王啊。即系而家即系外国嘅天王级啊嘅 Ed Sheeran， 佢作曲系好嘢嘅，即系好嘢之余咧，我哋成日欣赏佢，因为点解会红到咁犀利？听下佢啲歌咧，佢又唔系好即系打住大 band 大阵容，成日都系一个吉他，然后咧自己咧 program 咗啲嘢咧，嗰啲节奏感咧，唔知点解你好容易咧就会跟住佢喐嘅。 系， 同埋佢唱歌，我好喜欢佢唱歌咧，就好自然嘅，即系佢唔会。挫声啊，唔使话即系好夸张地要吸引人，好唱得好自然，咁尤其是呢一只嘅 perfect 嘅真系 perfect， 系 完美嘅。原来女仔唱都好喎。 系啊，不过我都冇改到嗰啲歌词，因为好似一个系啊。 点解要改歌词啊？ 因为佢系一个男士去唱。 哦，唔使唔紧要，你唱翻啲男士嘅心声都得噶嘛。 我想唔唱翻啲男性嘅味道？ 系、yeah， 咦，睇下点？林志美唱男性味道唔系啩？ 我唱翻我自己。 系、我哋今日都系好自然地演绎 ，perfect。 I found a love for me, 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 and follow my lead. I found a girl, beautiful and sweet. I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 me.Fell in love, not knowing what it was. I will not give you up this time. But darling, just kiss me slow. Your heart is all I own.I found a woman stronger than anyone I know. As she shares my dreams, I hope that someday I share her home. I found a love to carry more than just my secrets, to carry love, to carry children of our own. We are still kids, but we're so way in love. Sharon 的名曲叫做 Perfect， 多谢志美用女声跟我们，不过其实 Ed Sharon 也有跟女仔一起合唱的、啊、有 Beyonce 哦，未听过， 是啊，他这个歌 hit 到呢，就真的很多人都就是说，喂，我跟你合唱行不行，这样有，所以有好几个版本，他自己有个 acoustic 版的， 是、 啊、很好正的，因为都是一个非常之善用吉他啊，同埋而家即系好似智慧咁啦吓，即系成嗰只脚咧，点解咁多掣嘅咧？你哋因为个而家呢吉他咧，系咪即系可以变声？系啦，系变咩声都得嘅。咁变木吉他声嚟得唔得啊？系我知啊，而家你再木啲嘅得唔得？好木，系头先已经变咗电吉他，变咗木吉他都得嘅，唔犀利。 咦？咁我哋、啊、我哋人声有冇得携带一个机咁样转？ 我都想啊，但我都想啊，高四个 key 不揿四个 key 咁。其实我谂都可能会得嘅，不过咧，即系如果系咁咧，就 即系我唱你把声，你唱我把声都得。 咦？我好似嗰啲食嘢嗰啲 fusion 咁样，即系食。食个西瓜咧，有嗱呢个系蜜瓜嚟嘅，嗰啲咧，原来咧食个西瓜，原来呢个系烧鹅味嘅西瓜，即系好夸张，不过我都系中意自然啲好啲。总之对你嘅情咧，佢话永远个世界点样变都好，天变地变情不变，成个歌名都吸引啦。 是活在幻变不息的岁月里，从前曾行日永远不改事情，也天天在变幻，你我亦成习惯，但是爱你的心今却未变，从前曾落过每一份情言，纵使天崩天黑，爱意是不改变，明日会点，样样事亦那遇见， 塞进腿里，明日会点？但愿是仍能互勉。人在变，情怀未变，爱愿永久长存。是活在幻变不息的岁月里，从前曾行日永远。事情也天天在变幻，你我亦成习惯。 好入心嘅情歌，因为跟住呢只英文嘅歌咧，都可以佢呼应一下，都系天变地变，情不变，就系、是、天地永恒长久，但系我对你嘅爱都系一样。歌名叫做《但愿人长久》，Long。 Fishes in the ocean, higher than any bird that flew, longer than there've been stars up in the heaven. I've been in love with you, stronger than any mountain cathedral.Any forest primeval, I am in love with you. I'll bring fire in the winters. You'll send showers in the spring. We'll fly through the falls and summers with love.As a fire starts to mellow, burning lies in the bulk of our lives. For the binding cracks and the pages start to yellow, I'll be in love with you. I'll be in love with you.

市停市三分钟，默哀结束后恢复交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二早上清凉。而家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电信诈骗老是常出现，一个二维码，哎，你就中招啦！ 呢啲网站全部都系伪造噶， 系啊。做呢个二维码入去嗰阵，实际上已经入咗骗子专门为佢而设嘅网站。 啲钱嚟到呢步就冇办法查啦。 就算我哋喺国外，都追唔到噶啦。 想了解多啲，咁就要睇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大麻系毒品。当中的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箱，上 nd.gov.hk 了解更多。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想遇到被爱又夸张，谁亦要经风雨浪，谁遇挫败不受伤，逝去的莫再想，路程崎岖更漫长，何用叹息风里望，宝贵光阴笑着亮，愁和爱风雨伤，不会天天都探访，用幻想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屏障赴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路，为何流泪看，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 翻嚟二千零九再重聚最后一个部分，时间系11:37，21度嘅气温，10%-76%。我系 Albert Lang 罗瑞强，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好耐啦，等咗啊，终于都可以有上嚟同你一起唱歌啦！特别嘉宾系林志美，咁啊喺呢一个我哋合作嘅演唱会嗰度咧，嚟一个热身，唉，嚟一个长啲嘅演唱会，今日先系3个钟。开始，我哋回复翻以前嗰啲唱民歌的日子啦。啊，你最初唱民歌嘅时候咧，就有呢一首，系咪啊？记唔记得？ 冇错， 叫做《风筝》。 风筝，你要往哪里？ 得痛楚。风筝倒影照半衬碧海，越过路野高山，得意摆娇姿。风筝世情风险多，间或有暴雨风霜，修补风筝，你要往哪方去一闯你的天下？今天你要几紧，理想不可太奢望，断了线飞得太高跌得低，断了线飞得太高跌得痛楚。风筝你要往哪方去一闯你的天下？今天你要几紧，理想不可太奢望，断了线飞得太高跌得低，断了线飞得太高跌得痛楚，断了线飞得太高跌得痛楚，断了线飞得太高跌得痛楚。 系错咗字尾参加呢个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嘅期间，有呢一首叫做《风筝》，跟住系一首《永远冬天》。 这个冬天，北风吹走了温暖，任这呼呼风声遮掩你最后的再见。 转眼开遍，身边呼呼的声音说终于等到夏天，不管天气变换，我的心偏永不变，冰一般的冬天将一切渗进里面， 多谢志美，系啊，志美嘅原唱歌叫做《永远冬天》。突然间我想起一首歌咧，真系《永远冬天》。我细个嘅时候咧，入去电影院嗰度睇，一出真系史诗式嘅大型电影。我印象中系好长好长，个冬天特别长，因为全出戏都系冰天雪地。嗰出电影叫做《齐雅歌医生》The Doctor Zhivago。一出好大嘅、好大型嘅电影嚟， 系咪一本好出名嘅小说？ 我谂系，但系我系睇个电影，唔知佢讲咩，但系记得呢一个，因为我太细个。歌名叫做《Somewhere My Love》。Somewhere My Love。There will be songs to sing, although the snow covers the hope of spring. Somewhere a hill blossoms in green and gold, and there are dreams all that your heart can hold. SomedayWe'll meet again, my love. Someday, whenever the spring breaks through, you'll come to me out of the long ago, warm as the wind, soft as the kiss of snow.Lara, my own, think of me now and then. Godspeed, my love, till you are mine again. As the kiss of snow till beat my love till you are mine again.电影《邪牙哥医生》的主题曲 Somewhere My Love。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但是我们希望今晚我们可以有12小时唱就好了。真的有啊，原来这歌名就是12小时。特别嘉宾林志美，多谢志美。 繁忙路上四点钟，车辆匆匆似风，按着城市灯号在流动。我的心窝寂寞跳动，被那寒流玩动，看身边。挤逼的观众，三分冷笑面容，又带七分的讥讽，谁又会知？谁又会懂？明明愿望已做空，痴心偏未告终，再度寻你追逐下场梦。热闹八点钟，街中见我接种，我在城市喧闹内浮动，我的心窝突在跳动，冲过行人群众，向匆匆与熟悉的影一碰，他一转过面容，未看得真心煽动。谁又会知？谁又会懂？明愿望已做空，痴心偏未告终，再度寻你追逐下场梦。 十二小时眨眼眼就过咗。歌名叫做十二小时，多谢林志美。 希望今晚我哋揀嘅歌大家都会鍾意。 一定。希望喺十五十六号呢，我哋又唱民歌又唱诗歌嘅音乐会聚会嗰度，我同林志美同好多嘅其他朋友同大家见面。 到时见。 今晚最后一首歌送俾大家，志美。最后一个段落已经接近尾声，歌名叫做《感情的段落》。多谢晒林志美今日咁多好听嘅歌， 好开心可以喺度陪伴侧边嘅听众。 其实侧边咧，所谓侧边咧就系全世界啊， 系 因为喺好多地方，尤其喺外国嗰啲朋友啦，喺香港啦吓，都每个星期日我哋都会聚。好开心可以咧同啲老友记一齐唱歌倾偈啊！咁喺临走嘅时候咧，希望大家有一个甜蜜嘅美梦。歌名就叫做《不要离去》，或者叫做《晚安歌》都得嘅。 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寻梦去。 刹那你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Good night. Good night.